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拟定一项针对我国的精确空袭作战计划时，6月15号回答朝中社记者的提问，6月28号被联大及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0957S2016549号予以分发。而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发言人6月19号发表的谈话，强调美国变本加厉的核威慑会诱发正义而毫不留情的核报复应对。而朝鲜外务省发言人6月16号就美国在朝鲜半岛和地区不断露骨的进行旨在实现军事霸权的武力增强阴谋一事所发表的谈话，分别被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S2016-558号予以分发。